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嗱，呢间咧就系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实体店，大家睇个环境咪好宽敞先。咁当然啦，就系好多嘢卖啦。嗱，大厨系列。臘腸、李朝產品、湯，咁就係當然有豬啊、冬菇啊呢啲嘢啦。新嘅咧就仲有好多嘅零食嘅，大家可以嚟買各種各樣嘅零食嘅。仲未陳設好啊，嗰邊仲有啲日常用品啊、藥啊嗰啲嘢都有嘅。當然唔少得嘅就係好多嘅凍肉啦，我哋嗰啲韓油嘅火鍋片啦。即係我好難同你講咧，我哋嗰啲嘢咧係抵到咩程度？舉個例咧，即係法國無激素春雞。呢只系一个名牌嘅法国无激素春鸡，一只日文系冇要求嘅，唔需要你买另外其他嘢嘅，你就行入嚟$1买呢只鸡，只要登记成为我哋嘅会员，同埋喺 Facebook like 我哋就得噶啦，系咪好震撼呢？我偷偷话俾你听咧，就有7-8样嘢咧都系平到咁犀利嘅。 开幕独家优惠，仲有特级花菇一斤，原价150。特价68，12盎司西兰扒每块原价69，特价30，250克前肉眼一加加韩牛火锅片原价270，特价168。冬天孖宝大厨系列古法五蛇羹每盒原价230，特价158。红烧白毛羊每盒原价200，特价148。500克二人前韩牛肋骨每盒特价128。350克二人前固孤奇汁烧韩牛，每盒特价98，两款产品都会送韩式蟹王酱一盒。其他特价产品包括大厨系列腊肠、虾子面、养生汤包同多款冻肉，都以深水埗清仓价发售。 大家记住啦，呢14日咧系日文。 咦喂，完咯喎，咁啊就咧系啦，阿老少埋$1啊，即系得闲就大家可以帮衬下。咁就嗱，我哋都要讲讲啦，就系、是、剩翻一个月都时间都冇喎，差唔多喎，啱啱好喎。咁我哋就系花生台嘅网聚喎。咁啊嗱，可以去画面先。咁就系咧呢一个咧。就係、是、1月7日，咁啊星期日咧，咁我哋就去呢一個美孚，叫一個叫吉吉燒嘅一個咧，就燒烤場。咁啊，我去過一次嘅，咁啊試過去過一次嘅，咁就由呢一個美孚嘅地鐵站咧，就行15分鐘到咧，咁就可以去到呢個地方噶啦。咁啊，價錢咧就260元，咁月費會員咧都係210元啫。咁啊，有興趣嘅朋友，咁啊記得入數去我哋嘅匯豐銀行嘅帳號啦，或者係 PayPal 啦，係嘛？咁啊，然之後咧就係、是。系 PM 翻，咁嗰个叫做系，即系你入数字俾我哋嗰个 Facebook page 咁就得噶啦，咁样就或者直接俾我都得嘅，系啦，好啦，唉，咁啊翻到嚟啦，咁啊首先第一样嘢，我哋要恭喜阿明啦，系嘛，因为阿明佢上个礼拜咧就同我哋讲咗啦，话如果唔使入去坐嘅话咧，咁佢会参加我哋呢个网聚嘅。咁啊，即系都希望吓，即系当系庆祝又好，点样都好啦。咁大家即系叫做系即系踊跃啲报名参与啦。因为其实我哋呢次嘅即系BBQ 网聚咧，嗰、那个名额系有限。咁啊之前吓我见到啊，即系刁文牛咧，第一时间咧就 share 咗你个 post， 话哇会唔会唔知会唔会少过热狗嗰、那个吓、啊，即系万人台咧？嗱，好肯定话俾你听，一定少过，因为我预咗名额咧8个啫。咁啊，我哋唔系万人台。我哋都唔敢托大，咁所以咧就亦都系我哋之前嗰个宗旨啦，希望就系想搞啲比较少嘅网聚啦。 系咪万人台就睇下啲 view 数嘅啫？ 系，咁啊大军阀嘅，即系如果大家睇我哋 YouTube 咧，其实系我哋都有10,000人嘅，即系 hit 呢嘅。咁 sometimes， 咁我哋就唔会认啦，我哋只系万人台啊，乜乜物物啦，系嘛？咁就喂，但系。 如果你又即係喂，你見到我哋即係多過萬人一齊聽嘅，咁你都即係咁少人出嚟，咁都講唔過去啊，係咪？咁啊，大家記得踴躍啲報名啦，咁樣樣就好啦。咁啊，呢一個禮拜咧，咁就非常之即係啊，兵凶戰危啊！即係呢個立法會啊，咁但係就最大問題咧就係、嗱，其實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喺度搞緊呢個議事規則啦，咁樣樣，咁但係就似乎喂香港人唔係好即係關注成件事嘅，其實就咁啊，其實我琴日都 甚至乎有個調查係中大做嘅。 中大 就話你同唔同意即係拉布咧？我睇到個調查結果咧都幾嚇人喎。 係 就有一半嘅受訪者認為係唔應該拉布。 咁啊，即係 個感覺係因為你而家成個社會冇一件事件令到你覺得值得拉布啊嘛。 嗯 嗯，其實主要嗱，我哋可以睇睇啦呢幅圖啦嚇，呢幅圖啦，咁啊同意嘅咧。即係同意呢、這、一個即係呢一個呢一句説話，拉布阻礙政府施政，拖慢香港發展呢嘅人咧，就係53.2%。咁啊，你見到啦，即係唔同意嘅，即係有20%嘅人咧，就係、是、就唔 buy 啦，係嘛？咁啊，另外23%嘅人一半半啦。其實我呢個合理嘅，點解咁講咧？ 因為呢一條題目咧，我覺得細心諗啊 ，leading question。 系啦，冇错。 嗯， 就其实都几难唔答同意嘅。 啊， 几难唔答同意嘅意思就系话咧，阻碍政府嘅施政，咁你拉布梗系有阻噶啦。 佢有个前设喺度啊， 系咪？ 啊，嗱，拉布咧就等于会拖慢政府施政嘅。咁 阻礙 係啦，阻礙呢、這個即係政府去即係呢個香港政府發展啦，係嘛？佢有兩喂，你阻礙政府施政就等於拖慢香港發展，佢呢樣嘢係即係有一個因果關係喺度。 第一，如果我哋讀書嘅時候，我唔知你嗰陣時候有冇細心研究呢啲咁樣嘅問卷調查嘅問題咧，你冇理由將兩嚿嘢咧係擺埋一齊嘅。 嗯， 即係阻礙政府施政同埋呢個拖慢社會嘅發展咧，其實有兩個唔同嘅結論嚟噶嘛。可以既阻礙政府施政，但係唔拖慢呢個社會嘅發展嘅，或者係拖慢咗社會嘅發展，唔代表係一定係阻礙咗呢個政府嘅施政噶噃。其實你係咪應該揾一條題目係比較即係公平少少嘅，就係你同唔同意立法會拉布咧？咁咪 question mark 咯。 其實都有嘅，即係嗱。 跟住咧，你最多就話以下嘅即係説話，你同唔同意嘅？咁你逐個問啦。 好啦，我 有冇阻礙政府施政？ 我哋睇多一條問題啦。 有冇拖慢呢、這個即係社會嘅發展？ 係啦，我哋 咁啊，似乎係咪公道啲咧？ 我哋睇多條問題啦。嗱，其實另一條問題，呢條問題係 fair 啲啦。咁你贊唔贊成修改議事規則就減少拉布咧？咁啊，即係贊成嘅就係49.4%，咁啊唔贊成嘅咁啊30.1%，一半半嘅就16.6%。嗱呢一個咧就其實我同阿教授都討論過嘅，我哋都覺得即係嗱呢個數係合理嘅。嗱會話即係叫做係拉布嘅鐵粉咧，即係其實你見到就係咧30%。喂，30%算多喎，其實 算啊， 因為咧 咁嘅講法我都同意。 係啦，唔係點解咧？嗱，呢個其實我係覺得反映咗呢一個人社啊，即係激進派係嘅比例嚟嘅。 嗯， 因為激進派咧就係、是、你我哋見到每次 sell 拉布啊嘛， 係啦，每次每區嘅立法會選舉咧，差唔多係15%-20%度啦。咁今次佢係見到係30%，算多嘅就係、是。 嗯， 咁、 嗯、 一半半啦，咁一半半，喂，其實你都要睇情況㗎，即係譬如你話 係拉唔係拉咩，大佬？ 係啦，即係你譬如你話網絡23條嗰啲拉布 ，OK， 係啦，喂有啲人就話喂醫委會嗰個改革又拉 ，OK， 係嘛？即係阻礙呢一個咩5C10、15局啊，嗰、那個又拉 OK。咁但你話去到每年啦、啊，行禮如儀咁樣去到呢個財委會，要投即係你拉唔拉嗰個叫做係財政預算案啦、啊。咁呢個就有保留啦，因為其實嗱，譬如好似好簡單啦，就係、是你有冇過咁樣會每年都係因為即係要爭取呢、這、一個叫做係全民退保，你冇全民退保啊，得一定拉嘅。咁嗱呢一個咧。就真係有啲保留喎，好多人都會覺得係 即係無區別性 嗱，因為其實 無選擇性嘅、 原則上你可以咁樣去做，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嗱現實嚟講，嗰、那個唔喺個日程上面啊嘛， 嗯， 係嘛，即係你全民退保嗰樣嘢唔喺個日程上面啊嘛， 咁啲人唔覺得有急切嘅，喂你係唔係都拉屌？咁佢又成功分化咗阿葉建源嗰啲人，咁你冇計嘅喎，係、嘛？好似今次嘅即係呢一個即係施政報告嗰單，喂，其實你見到個民意喺度，咁但係你嗱，即係你等於以前鬱敏都講，係你喺度鳩拉係嘛？係唔喺度拉咁樣樣？嗱，我唔係話贊成鬱敏啦，但係某程度上嚟講，其實錯唔曬喎又。 無區別、無差別嘅拉布咧，有時係會啲人覺得煩。有時一啲招數，我自己嘅感覺就係咁啫，或者我自己嘅判斷啦，或者叫我做嘅時候，我都會咁選擇咧，就係、是十單可能我揀兩單。 嗯。 尤其是呢啲咁具爭議嘅議會嘅行動嘅時候。 嗯。 但係你唔可以即係、就是、十單你揀咗八九單噶嘛。 嗯。 一来你自己会好疲累啦，二来你基本上系冇乜新意啦，系、咪？三来就系即系市民就已经系习惯咗啦，即系习惯咗就唔觉得一件咩咁大件事噶啦，即系你想出位都出唔到噶啦。 啊， 咁所以你如果你做呢个议会抗争嘅时候，你系有选择性， 嗯， 同埋你系捉到嘅议题嘅。 系 嗱，即使你话过去即系阿郁敏掟招， 嗯， 咁咪就系因为你生果金。即係有個入息審查啊嘛，即係有個民意喺度啊嘛，咁你所做呢一樣嘢嘅時候，咪相對社會嘅接受程度係會高啲咯。 嗯， 咁你都希望社會接受程度高啲嘅啫，因為嗰個議會嘅抗爭行動係一個手段嚟噶嘛，唔係一個目標嚟噶嘛，大佬。你將個目標同埋個手段溝亂咗嘅時候，咁你咪異化咗咯，為拉而拉咯。嗱，呢個問題我哋需要反省嘅，作為激進派嘅時候。即係所以你問我嘅判斷或者我嘅選擇都會係十單揀兩單咯。即係我同埋要市民大眾明白我拉係乜嘢道理喺邊度。 但係個問題就係在於，當你每一個議員都有屬於自己嘅 issue 需要拉布嗰陣時，你每個人十單揀一兩單就變咗有八九單㗎啦，成件事就係、 是。咁但係我又唔信，即係喺泛民裏邊。即係十個有九個係覺得個個都要拉布， 咁但係唔會啦，即係講緊都會有啲咁嘅狀況。 不過你睇你講泛民嚟講咧，你見到即係主流派嘅泛民，譬如民主黨嘅公民黨咧，點解佢每次去到即係佢哋都同意要拉布嘅時候咧，都會即係口是心非咧？即係譬如話我明明係拉緊布嘅，咁但係我都唔認我自己拉布。其實呢一個其實係你即係呢個民調已經證明咗，其實佢哋係有咁嘅道理，有咁嘅理由去咁樣講嘅。其實係因為其實 跟市場走嘅時候，係 啦，跟市場走咯， 你就即係梗係要小心啲啦，即係唔可以係又拉， 係啦， 唔係又拉，咁啲人就覺得你好討厭。咁你泛民主流，無論民主黨又好，公民黨又好，咁佢係立呢啲飛嘅，咁佢梗係驚呢樣嘢啦。 係噶，係啊。 咁而我哋作為即係。有啲人叫進步民主派、激進民主派咧，我嘅選擇，如果我嘅判斷，我會揀一兩個係社會矛盾尖鋭嘅議題嚟拉。 嗯， 因為任何一個人喺評論呢一樣嘢嘅時候，其實佢唔單止係睇緊你呢一個議會抗爭行為本身，因為呢個唔係目標嚟噶嘛。 嗯， 唔係我做呢樣嘢同乜意啫？即係相對嚟講係容易好多嘛，但係呢個唔係我目標，呢個係我只係作為一個抗爭嘅方法，引起市民嘅注意，同埋令到嗰個政策係能夠有機會係得到改變嘅一個嘅契機嚟嘅啫嘛，或者嘅手段嚟嘅啫嘛。咁你自然就會選擇嘅咯，你唔會無差別嘅。嗱，呢個係要進步民主派自己諗嘅。 嗯， 即係你開始啲人嗱投嗰幾鑊 OK 啦，係咪？嗱，呢個咁嘅議會。成個制度都係唔公義嘅，嚇喺個咁樣嘅特區政府嘅施政嘅手段同埋措施裏邊，我哋覺得我係要激烈咁反擊嘅，咁我咪用拉布呢個其中一個方法咯。 嗯， 喺個議會抗爭行動裏邊，咁當然啦，你話舉下牌啊，大聲抗議啊，或者騷擾佢嗰個會議嗰個進行啦，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嚟嘅。咁但係唔係鋪鋪用喎，我覺得有時用得多嘅話咧，係會濫嘅。咁當然你話今時今日建制派同埋特區政府刻意去即係修改呢一個嘅會議規則呢一樣嘢，根本就係打爆波啦，係杜絕咗你成個喺議會抗爭裏面嘅功能嘛。 嗯， 喂，你好簡單啫嘛，我舉兩個例子。喂，立法會嘅會議70兜有，唔使35個人開會都得，而家 cut 到幾多啊？ 20 咯，我睇到20都得。喂，咁咪即係縱容呢班建制派去偷懶？ 其實係啊， 二十條友得啦，大家即係 rotate 下得噶啦。 攞正牌偷懶啊！攞正牌咧就走去蛇王啊！即係咁樣樣啊！ 喂，第二，喂，嗰、那個成立嗰、那個即係專責委員會、法案委員會去調查嗰啲醜聞嗰啲 case 咁樣。喂，你而家由二十個又升翻上去三十幾個喎，大佬，三五個喎。喂，阿哥，咁你即係揾品？喂，立法會嘅功能係乜嘢？議會嘅功能應該係乜嘢㗎？喂，正如你數翻以前嗰啲成立專責委員會嗰啲個案啦，新機場嘅醜聞係嘛？即係新機場嗰陣時候係大混亂嗰個醜聞啊嘛，甚至乎你一啲嗰陣時候嗰、那個咩海關關長咩湯顯明咪走上去咪好魚皮嘅，即係廉政公署嗰啲咁嘅 case。 嗯， 不過嗰個就涉及到嗰、那個財委會啫嚇，當然就係、是。喂，你嗰啲係大醜聞嚟㗎，全部都係。或者嗰陣時候炒咗嗰個邊個啊？廉政公署嗰、那個副執行處處長，即係打拳嗰個叫咩名？ 徐家傑。 徐家傑嗰啲 case 嚟㗎嘛？喂，你有二十個立法會議員都唔少㗎啦，係要求。進行一個有時閉門、有時公開的會議裏面去盤問證人、質詢呢個證人，甚至乎寫翻個報告。喂，有咩問題啊？喂，而家你又要加到佢變咗三十個？喂，平時出席會議你又變咗二十個，即係合法個會議啊？喂，你唔覺得呢樣嘢好離譜、好詭調嘅咩？即係話建制派而家係肆無忌憚。當呢個議會咧，係當係作為一個橡皮圖章，係咪好 Q 用嘅咧？呢、這個議會已經係，即係當係廢嘅啦，已經係，即係全部都真係行禮如儀啦。大家做個樣，做個花瓶嘅啫，做嗰啲嘢全部係咪過咯？喂，其實老實講，你要過根本係完全唔困難嘅喎。喺而家咁嘅制度裏邊，立法會裏邊，我哋俾你 DQ 咗六個之後，得翻廿幾個啫嘛，而家係嘛？ 廿四啊！ 都系廿四个人啫，廿几个人嘅啫。 咪有一个叫难以归类啊嘛。 啊，咁啊廿三，系 有一个叫难以归类嗰、那个叫郑松泰啊嘛。 喂，那 個、 你连啊，你占大多数嘅议会，你都仲要玩呢啲咁嘅嘢？你谂下，你呢个嘅政府几虚怯咧？应该咁讲。喂，你立法會你幾時都話要過乜就差唔多過得噶咯喎？政府提嘅法案又唔需要分組投票嘅，就算而家分組投票，我哋成個泛民都輸噶啦。 嗯， 因為你 DQ 咗六個啊嘛，大哥。喂，你都仲要咁玩？喂，其實我睇到一啲即係辯論嗰啲時間。喂，老實講，如果我作為當權者，我做獨裁者，不過都係大鑊嘅。如果我做獨裁者，仁慈少少嘅，屌你噏啦！我睇你噏得幾耐。 个问题系在于而家成个政府丑闻太多啊嘛，你唔好讲其他嘢先，你首先就系讲啲工程超支，逐个俾你用现时嘅议事规则走去 check 嘅话，佢可能 check 到好多嘢出嚟，牵涉到大量千丝万缕嘅嗰啲利益关系。咁你如果真系俾你认认真真咁走去查嘅话，喂，其实你即使投票输咗唔紧要，你透过呢个调查过程，你令到市民大众知道，喂，原来而家个政府个问题系咁大嘅，喂，对佢嚟讲系完全处于弱势，佢虚怯就虚怯喺呢一度啊。 因为例如你攞最近呢个 case 沙中线嗰个例子，最初系几亿话几百嘅啫嘛， 买六百几亿， 咪几百咯，庐山不成几六百几啦，而家又加多百几二百落， 而家去到800几亿啦， 跟住你又唔肯封顶，喂，其实你系揿住我哋香港市民嚟砌嘅。喂，正如嗰陣時候高鐵一樣啫嘛，你起到8899咯，跟住你話我唔夠錢，咁邊個俾啊，大哥？你係焗我哋上嘅啫喎。不過阿哥，你過嘅時候都俾我哋質詢一下喺財委會度，都暴露一下你嘅政府喺管理財政個不善嘅問題喺邊度啊？喂，你連呢樣都唔俾我做，喂，你係咪都過㗎啦？你成班保皇黨喺度排住隊嚟表忠㗎咯，已經係。喂，你一个 order 揿掣，全部都投 yes 噶啦。咁你而家仲连个会议规则都改埋，等我问都冇得问，或者系唔足够嘅时间问，咁你咪 因为你 玩 Q 晒， 将会暴露嘅嘢就太大镬。咁啊，曾经何时俾人问过出嚟？其中一个有份超支嘅承建商中国建筑，喂，蒋丽云佢老公就系喺里边。 你問咗呢一樣嘢出嚟，喂，如果講緊蔣麗雲喺裏面仲參與其中嘅決策嘅話，咁點算呢？ 唔係，所以你老公，喂，你睇下你班靚啦，你又要搞一國兩制，整色整水扮炸嘢，呃我哋香港人唔緊要啦，係你俾你呃全世界啫嘛。咁你連個立法會得一半或者少於一半，可以咁講，係真正係民主成分產生嘅立法會，你做場戲都做到似模似樣啊，大哥。喂，香港係咪崩壞？其實最重要一個嘅指標就係、是、到今時今日，雖然我哋冇決策嘅能力，但我仲有反抗嘅能力嘛。 嗯、 人哋見到啊，即使即係霸王硬上弓揀過嗰啲嘢，喂，都好多人反對、啊。 嗯， 即係證明呢個社會仲係自由㗎啦。我冇免於恐懼嘅自由，冇咁低層次添啊！屌大佬，仲係舉手可以反對㗎，出嚟舉下牌㗎。喂，仲有个长毛喺度噶，喂，咁唔系几好？话俾人听，我呢个一国两制嘅成功嘛？喂，你当年董建华都系 sell 呢样嘢嘅啫，你话示威之都嘛，大哥，示威之都嘅意思就系由街头到议会里边都喺度示威紧嘛，都系抗议紧嘅政府运作嘛，大哥。喂，但系而家你咁嘅搞法，你玩埋个议事规则嘅话，又缩短时间啊，又俾啲保皇党偷懒啊。系咪啊？跟住你要成立專責委員會去調查啲醜聞啊，或者好大件事嗰啲嘢啊，係完全做唔到啊！咁你搞嚟做咩啫？成個議會，不如 cut 咗佢啦！屌你真係，不過老共係想 cut 噶啦，老實講，佢真係想變人大就算噶啦，政協就算噶啦。 其實你由佢近排講緊北京清理低端人口開始，就已經話俾你聽，喂，其實如果再俾你香港用呢種咁嘅方法落去，喂，你嗰啲低端人口見到，喂，原來可以用香港嗰種方法走去做嘅話，喂，咁佢哋反撲嘅話，可能北京或者大陸其他城市係反應唔切嘅喎，咁 所以話 先 回頭， 嗯， 即係有一次啊，鍾樹根啊，傻根咧，接受一仔好似系话个访问嘅时候咧，佢唔系讲得错晒。佢话当日我哋喺回归前嘅时候，即系我哋占全国嘅 GDP， 即系占中国 GDP 系一个好重要嘅组成部分，甚至乎去到十几二十个 percent。而家系跌翻多翻几个 percent 嘅啫嘛， 三啊， 五只手指都唔够啊嘛， 三个 percent， 咁正常嘅大佬。 你嗰个嘅 bargaining power 系冇咁强。唔係佢當然啦，佢嗰個講法就話，佢有個隱喻就話，其實要講數應該喺之前講曬啊嘛。 嗯， 今時今日講唔到噶啦，我同佢，因為佢真係好勁啊咁樣。唔係我都知道你想講咩噶啦，你嘅意思就係話，喂，你有乜得比啫？大佬佢嗰度13億人，係嘛？佢大把資源，大把人力，係嘛？佢正常發展係。好應該㗎喎、 哦。一嚟啦，二嚟我覺得即係其實你如果你咁樣講嘅話，你成日以嗰個叫做係經濟上面嗰個 bargaining power 嚟去維系我哋喺嗰個一國兩制同埋基本法嗰個承諾嘅話，你即係話俾人聽，根本上 你係暴發户囉。 唔係，你根本上共產黨就係唔撚有信用嘅。即係你喂幾時講嘅啫？喂幾時講話原來 喂你窮嘅時候就靠我係咪你有錢嘅時候一腳踢開 我，乜撚嘢？ 嗰啲咪暴發户嘅心態咯。 乜撚嘢叫一國兩制？咩叫法治？法治嗰樣嘢，你係唔應該有任何前設噶嘛？係嘛？哦，原來前設就係一定要你個 GDP 一定係要即係，哇！你貢獻大陸幾多個 percent 幾多個 percent， 你先至一國兩制嘅。簽中英聯合聲明嗰時有冇講呢樣嘢啊？喂，唔係咁樣講噶嘛？係咪？如果你咁樣講嘅時候啊，喂，香港冇人同意會回歸中國嘅。 咁佢應該咁講，我代佢答下你咧。佢就話：我點解肯簽份中英聯合聲明？咁樣即係主權攞咗之後，俾你有高度自治、一國兩制、港人治。 咪即係咁講咯。 就係因為你個粉腸有利用價值當日。 咪屌嗱，我咁講嗱，你唉，你講呢啲嘢之後，我諗香港人未必聽。你娶咗老婆翻嚟，你同佢講：喂，你今日有波有攞，我先娶你翻嚟嘅啫。喂，但系你人老珠黄咧，我就一脚伸开你走啦，即刻休狗，即刻同你离婚。喂，嗰、那个同你即系证婚嗰条友，嗰个律师啊，会唔会同你讲呢啲咁嘅说话？如果佢同你讲嗰个誓言嘅时候啊，话有波有攞先娶你嘅，系嘛？喂，咁唔使结婚啦、啊，边个会嫁俾你啊？你黐捻线嘅呢个都， 但系你唔好忘记、啊。当日我哋其实系盲婚哑嫁嚟嘅啫。 哦，咁啊系啊， 屌我哋夹硬俾人食嘅啫，大哥， 我哋连一个自决嘅权利都冇嘅、 啊， 所以你唔好话，你唔好笑啲僆仔中字嗰啲错得晒啊！喂，我哋当然有咩自决权利啊？不过即系你要赖上一代人，用呢一个嘅理由，我哋觉得唔公道啫。我即系话呢个权利从来我都系 inherent 嘅啦，呢个 rights 啊，系应该 inherent rights 嚟噶嘛，大佬、 嗯。 喂，我连决定自己嘅命运同埋前途嘅权利都冇，尤其是喺嗰刻。 嗯， 系咪？喂，大佬，你夹硬嚟嘅啫，当日夹硬焗我哋食嘅啫。 中方坚决反对三脚凳啊嘛，当时有香港代表喺度噶嘛。 嗰阵时候立法会啊，嗰阵时候罗宝动议啊，我最记得我僆仔，我第一次关心政治嘅就系，所以一定呢一世都识得罗宝啊，大佬个鬼佬啊。 嗯。 咁咪罗宝动议咯，就话大概意思吓，我唔记得 exact 个 wording 啦。个动议就系话有关香港前途嘅问题嘅未来，即、就、系、是、有关嘅决定。要先 grow through 喺立法會，即係先諮詢下立法會。點解老共都反對啊？ 嗯， 問下香港人唔得啊？佢話呢個係我哋兩個國家嘅問題，即係中國同英國嘅問題、 嗯。 所以老共呢啲嘅談判策略咧，某程度上係叻。我同佢嘅問題，屌你唔好做隔兩個哥，唔需要俾意見啊！屌我同佢嘅問題啊，大哥，即係咁啫嘛。佢用呢一個方法。嚟逼你香港人，就算當日鄧蓮如又好，李鵬飛嗰班即係港英餘孽咧，叫做喂去到英國又好，上去北京啊，全部都係灰頭土面啊。去到英國好啲，去到中國咪睬你都傻咯，大哥。所以當年阿飛哥同阿 Martin 嗰啲咪用個咩財進團咁走上去噶嘛、嗯？老鄧第一句已經講呢個問題上邊主權冇得妥協。 嗯 咁當時候啦，我未做學聯啦，不過我做學聯嗰陣時候都會㗎啦。咦，夠吉屎喎！喺呢個喪權辱國嘅三條不平等條約裏面，嚇、啊，終於中國人站起來咯，撲街，係嘛？對住呢、這個即係西方列強，第一次有一次有威下喎，屌撲街，有威有叫用啊！喂，受嗰係我哋啊嘛，大哥。受嗰係香港人啊，大哥。 唔係當時你諗唔到咁多呢啲嘢㗎。 唔係我哋嗰陣時候因為。上头啊嘛，屌头要有光环啊嘛，戇鳩。 第一， 而家梗系讲得戇鳩啦。屌啲咪民族主义咁嘅情绪，大佬，屌咩丧权辱国？你真系睇得太多现代史咩？冚家祥，即系呢个咩啊？徐宗岳嗰啲咩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咩？ 系啊，系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屌大佬，你睇过一百年啊？咁係真係好喪權辱國嘅，屌啲啊！你真係枉為自己自稱做中國人啊，大佬咁樣語法，大佬就係由呢個鴉片戰爭開始，一路殺到落去咩八國聯軍啊，殺到埋去呢一個嘅呢個第一次世界大戰，直至到結束呢一個嘅滿清王朝嘅統治。喂，但係都唔係咁噶，喂，我哋當俾個面你，你話要收回主權啊，你保證我哋香港人嘅生活方式係五十年不變。保持香港嘅繁榮穩定，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嚟氹我哋。喂，但係你回歸廿年啫，係人都感覺到世界已經係轉變咗，尤其是喺政治層面上邊，嗱，法庭上邊全面打壓，拉得嘅拉，鎖得嘅鎖，毫無區別、毫無差別咁喐。立法會裏邊，而家係做咩？修改埋你嘅議事規則，其實嘅目的係在於斷咗你雙臂。你入到去搞咩？有咩好搞？你點樣監察嘅政府？我問你點樣監察嘅政府啊？有啲好似話嘛，即係嗰陣時候開會都係啦，卅秒嘛，屌，卅秒我講咩啊，大佬？喂，所有人可能要學啊，點樣精簡扼要啊？如果你搞卅秒就大哥。三十秒你噏到啲咩出嚟？我 唔系咁，个个都要做标题党，就系讲个标题出嚟。咁然之后其他嘢就要自己议会啦，咁样样。 但系三分钟都有道理。 嗯， 你话五分钟 cut 三分钟，我都话你快啦。嗰啲嘢要既有效率，亦都有民主嘅成分喺度。喂，民主其实最重要嘅目的系一定系会牺牲咗嗰个所谓嘅效率嘅。施政嘅效率嘅，所以答嗰啲問題嗰啲有都勾下勾下擦下擦下嘅屌嘅。滿清王朝嘅時候，一個慈禧太后一個人博取劃落決定嘅時候，梗係快啦，大哥，你 at 都冇得 at 啊！ 嗯， 話你加你由15% 加到30% 税，你 at 咩啊？聽日過撚咗啦， 是今日晏昼过啊，唔应该咁讲啊！我朝头早即系倾完之后啊，大佬，你系咪傻噶？所以答嗰50% 嗰啲人啊，除非嗰啲友系俾人 lead 咗嘅啫，即系 mislead 咗嘅啫，大佬都有病噶啦，嗰啲友系嘛？ 唔系，但系香港人就太重视效率呢一样嘢，你同佢哋讲民主会轻松， 你做生意就讲效率啫，阿哥，系咪快啫？你抢客嘛，大哥。 其实你而家咪，你而家我哋咧，嗰啲大白象超支咧，全部都系效率嘅产物嚟嘅，即系 都系快嘅产物啊嘛。 系啊，正正就系因为你而家你成个政府啊，你点样使钱啊，你点样超支啊，喂，完全系唔需要同香港人负责任。 唔系，因为你要有效率地救国啊嘛。你谂翻转头，你谂下，喂，嗰啲大白象工程系几时开始？就系、是、喂同一时间啊，我哋爆好多中国嘅新闻出嚟，就系、是、中国经济发展放缓，咁你所以先至有呢堆咁嘅 project 出嚟去供养呢堆国企啊嘛，讲紧。 唔系，同埋如果你系一个民主嘅政府，我觉得佢例如沙中线嗰个 case 唔系完全冇道理嘅。你经过嗰、那个咩松皇台嗰度，入边有好多古迹。喂，我想问，喂，你掘到嘅时候，你有冇同立法会交代噶？喂，你话到明噶嘛？基本法里边即系向立法会负责噶嘛？即系变相嘅意思就系话向市民大众负责啊嘛？因为透过我哋民选嘅议员。嘅議會嘅代表嘛，喂，咁我理解喎、啊。你話發掘嗰啲古蹟，咁有幾古啊，大哥？係咪有值得保留噶、 嗯？ 喂，你因為咁延長咗9個月或者12個月嘅工程，我哋係 be informed 啦，或者我係 be consultated 啦，大哥，係咪應該繼續去做呢樣嘢？而家你咪事後，屌你大西狗講價，你就 put forward 一個理由話俾我聽，哦，就係、是、因為咁啦，所以就俾多幾百億啦咁樣。喂，可能香港人唔係好 care 呢樣嘢嘅喎，如果你講效率嘅話，有乜所謂啫？屌送黃糖嗰啲咪買本書睇下相咯，係嘛？咁咪算㗎啦，大佬，使唔使因為咁停咗接近成年嘅工，跟住要我哋全部埋單，係嘛？我都好多古蹟啊，屌屋企咁你唔抌啊，大哥？咪當然我不能夠用呢個咁樣嘅類比。但個問題就係、是，喂，如果你個立法會個重點喺呢度，你個成個機制，喂，你話到明，例如話係5-600億嘅，你突然之間加多100幾200億，喂，呢個係一個好 abnormal 嘅情況之下，我先會 approve 你或者 adopt 你呢樣嘢嘅。喂，正常咪咁先？ 嗯。 咁如果你真係有啲 abnormal 嘅情況，你係咪應該要話俾我哋聽，同埋向我哋解釋，係徵求我哋嘅同意嘅情況之下，你先繼續去搞咧？我舉呢個例子啫，我冇話立法會之前冇被抗收過啊。喂，所以你話要加嗰啲部分，咁咪逐樣嘅解釋咯。人工多咗幾多錢 ？OK， 延遲咗個工程要罰咗幾多錢？係咪啊？再拖咗啲時間，究竟係會加咗幾多錢？喂，呢啲係全部要同市民大眾解釋嘅喎。喂，但係而家你就係所以咁啫嘛，修改議事規則咪快刀斬亂麻咯。 唔係，如果你講緊而家呢種例子嘅話，咁你再同翻回歸之前起科大，因為唔知咩建築問題而超支，可能我記得係超支1000萬左右嘅啫，已經係講緊一份咁厚嘅報告書，講以後點樣防止同類型嘅事件發生。 你提醒我啦，科大超支就係開專責委員會立法會，當時即係死鬼唔明有，臨死之前。呱呱草嘛，呢個叫勞斯萊斯嘅工程嘛。 嗯， 你咩當年啊？我啱啱做區員嘅時候，咪帶啲街坊去旅行嘅時候，咪去睇下科大呢個超支勞斯萊斯工程嘅屌，好多街坊去噶，屌就大佬就睇下你嗰個超千幾億 千幾萬 嗰個 project 咁係搞成咩翻出嚟啊，大哥？喂，咁咪成立專責委員會咯。嗱，嗰陣時候都過唔到噶。嗯，即係過唔到嘅意思就話都冇50%以上或者係30%以上嘅立法會議員係同意做呢樣嘢㗎。喂，梗係臭屎密冚啦，大哥，係咪？但係因為你有20個人，所以你最後可以出份咁厚嘅報告出嚟，而政府係要問責。 唔係嗰個，其實講真啦，你要厚住面皮頂住咧，其實都冇理負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起碼你政府都要回應啊嘛，即係個立法機關，喂佢俾喂佢咁樣質詢你， 你唔可以唔完全唔理嘅咩？係嘛？咁喂，講真，你 UGL 單案亦都係咁樣啦，因為其實你係要有20個人夠數，你先至開一個叫做即係你先可以遞呈請書咁樣開一個專責委員會啊嘛。咁你喂 UGL 嗰單嘢，你去到而家都冇去扶喎，你係咪而家連呢一個即係發聲嘅機會，要政府回應嘅一個機會，你都要限制埋佢咧？ 所以喺結束之前想講一句就係、是，人哋話一個民主嘅社會。其實能夠保持社會和政治上的穩定，某程度的原因就是，即使我作為少數，我在議會裏面透過我的代表，或者建制外面的社會運動或者政治運動裏面，我們有得出氣的，大哥。 他就是想贏到盡而已。 喂，港英年代一個殖民地的外來政權管治香港人 99% 的都不是他的種族的，亦都唔係講佢同一個語言嘅文化，亦都唔撚同嘅。人哋點解會管到貼貼服服呢班人？學下嘢啦，笨撚柒啊！ 喂，咁冇辦法㗎，大佬，你始終個即係如果用立法會個名去話俾你聽，香港人嘅錢攞咗去救國，咁點算啫？ 屌，好，咪嘥氣啦， 休息一陣。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 Peanut.com。